不方便领取的，我们还将为您提供免费的送书服务。具体领取时间，请您及时关注节目和官方的微信号。我们已经在教育面对面 RBC 里面把具体的领取的详情和步骤已经发送到微信当中了。另外还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您的订单只需要下一次就可以了，没有必要重复的下，这样的话领取起来也会很麻烦，给快递方面的这个物流情况造成不便哈。您只要下一次订单就可以了。好的，那么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今天为您首先带来的是每日教育播报。那么您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段呢，给在座的这个高校的招办老师提出问题。您可以编辑您的问题呢到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同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主持人姚迪在场外接听您的来电。好，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本市中小学语文教育大会召开，下一步教学改革方向以读书为要。北工大招办主任19号做客教育面对面，今年新增纳米材料与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两个工科专业。清华团委启明计划培养新媒体人才。好，以下是详细内容。20号市教委北京教科院以核心素养取向的语文课堂变革观念与途径为主题，召开了北京市中小学语文教育大会。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晴天的报道。提升核心素养背景下的语文课堂将如何变革？本次大会从教材到新课标解读，从课程解读到课堂的实例展示，为下一步一线教师语文课堂教学工作指明了方向。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小学语文教研室主任张丽君表示，语文实践活动、传统文化的继承以及小学语文的课程整合及整本书阅读，都将成为下一步课堂教学的方向。 这次大会活动呢，就是把核心素养当中所体现的这种思维语言文化审美，在课堂教学活动的几个层面让它落实。比如说一个呢就是语文实践活动，那么在语文实践活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进行言语活动的强化，还有呢传统文化呢在我们这个语文教学当中怎么把它很好的结合起来，还有呢就是小学语文的课程整合，小学阶段的阅读要实现这种整体化的阅读，那么就要突破过去的单篇或者说散点式的阅读状态，把它和课内外形成一种一体化的阅读状态，要把我们的阅读领域和写作领域进行整合，要把单元建立起来整合，再比如这个整本书的阅读要加大阅读量，使学生读起书来，怎么样激发学生形成整本书阅读的兴趣持续力，并让这种整本书的阅读在我们的语文学习过程当中产生影响力。通过这样的会议，想对今后一段时期的语文教学，特别是课堂教学，产生一个方向性的引领。 本次大会在课堂教学方面展现了新的教学亮点，例如北京二中语文组在课改背景下构建了读写讨论和活动综合于一体的专题教育体系。北京二中语文特级教师范锦荣告诉记者，专题教育体系与新课改要求的任务群教育理念不谋而合，未来将进一步沿着专题教学的方向，引导学生在语言综合运用的过程中提升语文素养。 我们二中呢，十年的教学改革呢，实际上是把这一系列东西，我们叫做教学流程，把它呢系统化，实际上重新建构了整个语文教学。我们一共是两个学年进行24个专题，这24个专题呢，应该说涵盖了咱们现在现有的能在相应的两年的教学时间里面可以包容到的所有的教学的内容，而且呢，我们是读、写、讨论、活动这几个方面是综合一体，阅读，然后呢，精品就大家一块儿去讨论，是吧？精品的过程当中，然后就开始就探究完了以后，但是光说不行，那么探究完了以后一定要写。但是我这探究呢，因为是随着每个专题不同吧，它的活动形式也不一样， 最后收束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比如说辩论，还可以用演出，比如说你自己编小品，编各种各样的课本剧来呈现，就活动形式不一样。但是呢，这整个这一个月的过程，实际上是学生接受传统文化，对儒家、儒道法四家各类学说，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观点？我认为应该是比以往任何时期的课堂要深入地钻研了儒家经典，甚至还有道家、法家其他思想的这个一个文化之旅的过程。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继续来关注教育资讯。北京工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武汉大学招办主任19号做客教育面对面，发布今年的高招政策。北工大今年新增纳米材料与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这两个工科专业都是目前急需的交叉复合专业。香港中文大学今年在内地共招生约300名本科生，并预留机动的名额，按照生源情况酌量在各省市增加招生名额，其中北京地区招收17名学生，文科生5名，理科生12名。另外，武汉大学如果北京生源比较好，可能会进行计划的追加。按照最近几年统计的情况来看，实际录取的人数大概在100人左右。除了自己的专业，清华大学的学生还有机会额外修炼出一手新媒体的本事。清华大学发起了启明学生新媒体骨干人才培养计划，定位于培养创新型新媒体骨干人才，孵化新媒体平台及文化创意产品。启明计划面向距离毕业两年以及以上的本科生、研究生或确定本校推研的高年级本科生。启明计划为每位学员设计了为期两年的全过程的培养方案，配备专职的辅导员负责班级和社群的建设，并配备知名的媒体人教授作为导师，对学员进行个性化的指导。每位学员可以经审核获得专项的经费支持，去海外媒体机构、企业、研究机构或者国际组织进行实习实践。目前首批学员申请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东城区新一批区级学校文化建设示范校名单19号公布，东四七条小学等5所小学及2个优质教育资源带被认定为东城区学校文化建设的示范校。据了解，为了持续推进东城区小学学校文化建设水平的整体提升，东城区教委成立了东城区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的示范校创建活动的评审小组，聘请了来自高校、区教育党校、区教师研修中心、区教育研修学院、区教育技术装备中心等单位的专家作为评审小组的成员。未来东城区力争通过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开展区域小学学校文化建设的示范校创建活动，进一步实现东城区小学学校文化建设水平的整体提升。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日前对1973名高校在校生或毕业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2.1%的受访大学生希望学校增加对学生的就业指导和帮助。受访大学生最希望得到职业发展、职业定位和决策等方面的指导。另外52.6%的受访大学生建议高校就业指导面向各年级的学生，51.2%的受访大学生希望创新就业指导课程内容和形式进行更新。另外，专家表示，就业指导活动不能都集中在毕业前，可以在学校通过通选课之外开设职业发展的第二课堂等系列沙龙活动，举办各种就业指导活动，吸引低年级的学生积极参加，把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从低年级就开始培养学生的职业生涯意识和相关的能力。4月20号是中国24节气中的谷雨，谷雨源自古人雨生百谷之说，同时也是播种疫苗的最佳时节。作为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节气的到来意味着寒潮天气基本结束，气温回升加快。今天教育面对面带您走进意想不到开讲了谷雨。 名师出乎意料，话题眼界大开，眼界大开。 尽在意想不到开讲了。 韩硕，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北京民俗协会理事，后海免费撂地相声发起人，中国摇滚相声第一人，史家胡同小学民俗顾问。 意想不到开讲了，所以面对面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硕。今天呢恰逢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谷雨，大概在每年的4月19号到21号为谷雨节气。谷雨呢源自古人雨生百谷之说，同时也是呢种瓜点豆的最佳时节。俗语说清明断雪，谷雨断霜。谷雨节气的到来呢意味着寒冷潮湿的天气基本就结束了，气温回升比较快，大大的有利于谷物的生长。谷雨这天呢，田中的秧苗啊基本上出插完毕，作物呢新种，需要大量的雨水的滋润，所以说春雨贵如油。这时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呢雨水比较丰富，北方呢就比较干旱。谷雨呢有很多习俗，诸如谷雨采茶。谷雨采茶呢说的是雨前茶，就是谷雨之前所采的，清明之前所采的呢叫做明前茶。在过去老北京人呢最爱喝的一种茶呢就是茉莉花茶，是在绿茶的基础上进行印制啊。所谓印制呢，又是把茉莉花一层一层的码放整齐之后密封，经过大概49天的时间印制出来带有这种茉莉花香味的这种绿茶。但是现在呢，随着咱们制茶水平和大量别的品种的茶叶广泛的呢进到北京市场上来，传统的老北京人喝的那些茉莉花茶现在逐渐也被更多的普洱茶、红茶或者白茶、岩茶等等茶所代替。之所以说谷雨茶和这雨前茶和明前茶珍贵，就是说明那个时候的采出来的茶都是以芽为主，那么茶芽经过一冬天的这种养分的积蓄，这个时候采出来的茶的营养价值包括它的新鲜程度是最高的。中国的茶道啊历史悠久，而且中国的这种泡茶法是起源于宋朝末年。在宋之前呢，中国的茶不是这么泡制，是碾茶制，就是将茶做成茶饼，再碾成茶粉，再经过这个打茶斗茶变成可以喝的食用的茶汤。茶文化也是咱们国家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之一，同学们可以在课余时间了解一下咱们祖国的茶道文化。 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今天做客节目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点半到7点 FM107.3 教育面对面。 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继续2018年本科高招的直播咨询，为您邀请到的三所学校分别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您有什么问题，也欢迎您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进行提问。同时呢，您还可以拨打直播。 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进行提问。那赶快邀请出我们今天的招办主任跟大家打声招呼。首先邀请出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招办副主任王英，王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教务处招生办公室主任吴平，吴主任您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家长、考生大家好。 那么在第三时间段呢，我们还将场外连线中国政法大学的招办副主任于瑞辰，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今年的一个高招的情况。好，首先我们走进北京中医药大学，一起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北京中医药大学是一所以中医药学为主干学科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唯一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的高等中医药院校，也是国家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和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直属教育部管理。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学校秉承勤求博采、厚德计生校训，倡导人心向学、传承创新理念，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宗旨，弘扬追求卓越、止于至善精神，彰显特色、强化优势，是我国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中医药人才的教育基地，高等中医药教育改革的示范基地，中医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研究基地，防治重大疾病和疑难疾患的医疗基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基地，推进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国际交流基地，为人类健康事业发展和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已经成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集教学、科研、医疗于一体的著名中医药高等学府。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中国北京中医药大学。其实今天做客节目底做客了两所大学哈，都是医科学类的哈，北京中医药大学和首都医科大学。对于很多想要报考医学类的学生来说，可能在选择的时候他会拿不准哈，我到底报考哪所学校呢？我们不妨先请王主任和吴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两所学校他们的这个培养的侧重点在哪儿，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和特色哈。王主任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各位考生和家长顾名思义肯定是以中医药为主干学科的一所学校。我们学校开办的这个专业的话，招生专业也都是中医药相关的。这些专业啊。 就是主要侧重于中医药学方面的。 对。 那对于首都医科大学来讲，吴主任您这边有什么具体的优势和亮点呢？ 首都医科大学它主要侧重于西医人才的培养，比如像临床医学、口腔医学这些个专业都是我们的主干的学科。17年呢我们还恢复了儿科学的招生。精神医学呢也从17年呢开始招生。除了这个西医的呢，我们还有呢中医和中药的专业。和北京中医药大学呢有这个双培计划的这种项目。除了上面这两种呢，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工学的学科，比如像生物医学、工程、假肢矫形这些个专业。 好，这样的话大家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清晰的一个大致的方向了哈。好，那我们首先还是把时间先来交给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情况哈。我们看到这个在2016年哈，国务院是印发了这样的一个通知，说是关于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的这样的一个通知，这个中医药已经上升为可以说是国家战略的计划当中了。未来的这个发展机遇也是非常重大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新的形势下哈，咱们学校有针对性的新增和调整了部分的专业设置哈，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呢？近两年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主要还是从招生人数和招生专业这个设置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学校针对这个社会对那个大量的中医药高级人才的迫切需要呢，调整了学校这个专业的培养的这个层次和结构。我们16年开始呢，就是把学校的所有的专科的计划调整为本科计划，然后并扩大了招生结构，特别是这个医学专业的这个招生计划，因为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三所高校分别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大家有问题欢迎您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同时拨打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主持人姚迪在场外接听您的来电。另外跟大家提示一下，因为第三时间段中国政法大学是连线的方式，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了，我们将汇总您的问题，集中为您进行解答。好的，那么下面我们再次邀请出北京中医药大学招办副主任王英。王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好，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微信平台上网友的提问哈。首先这个新他问了，北中医招的文科中医专业和理科生入学后是在一起上课吗？ 他这个文理科分科只是在高考录取的时候，然后呢录的专业是一样的话，他会在同一个专业同一个班里进行上课 啊，课程啊什么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啊。好，另外他还问到这个考研是不是受到影响，因为没有本硕连读。 因为这个本硕连读专业跟各位文科解释一下，因为本硕连读专业他会根据他的研究生阶段的一些基础的课程来话来看的话，安排一些理科的这种化学呀、物理呀、包括生物之类的课。所以说我们学校的本硕连读包括本博这个期望过一般都是文科生不能报的。但是如果他考入到我们学校这个中医学这个本科，包括还有针灸推拿学这个本科专业之后呢，他跟其他的理科同学是一起上课的，然后他未来的考研也不会受影响。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茉莉花的问题。中药学专业以后可以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中药学因为它未来会分化成几个方向，包括什么中药资源、临床中药，还有其他的中药分析、中药炮制之类的这几个方向。根据它的方向呢，大体的方向主要还是在这个中药制药这种企业来从事这个药物制剂、药物研发，然后也可以去到这个药物相关的这些研究所，包括现在有好多医院都有这个自己医院内的这个制剂科这种的，都可以从事这个中药相关的一些专业。 你看说到中医药大学哈，这个如是我闻他说了，中医药大学毕业之后是不是只能在中医院就业呢？ 我们学校毕业生因为根据专业不一样的话，比如说你要是从事这个中医临床的话，那可能就是就业的方向最主要的还是中医医院啊，包括一些西医医院的这个中医科啊，这是最主要的方向。但是现在因为包括这些中西医结合这个方面诊疗的这个东西的话，也可以从事相关的其他的，不见得非得是去中医医院。 好，刚才我们还介绍了这个今年在统招里面安排了中医学的岐黄国一班哈，有的同学对这个很感兴趣，他说这个岐黄班的分数排名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因为我们学校在2017年统招没有安排计划但是根据这个2017年的这个我们学校录取的最高分，还有这个16和15的这个录取的分数情况的话，排名大概在北京市需要排名在800名左右。 800名同学可以参考一下哈，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对。 好，我们看到晴朗问了哈，这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一流学科，这个一看您就不是这个咱们的铁杆粉丝哈。咱们今年2017年的时候哈，学校这个中医学、中西医结合还有中药学三个一级 学 科是进入了一流学科的建设行列哈。另外中医学和中西医结合还获得了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 A+啊这样的一个称号。那么对于未来入学的同学，它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因为这个学科水平的高低对于高校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还有这个服务社会的能力包括科学研究的水平都是直接或间接起到了这个基础性的作用。然后我们学校这个三个学科入选这个一流学科建设，就意味着国家会加大这些学科的这个投入力度，因为创建世界一流水平嘛。然后学校包括要完成一系列的包括一流的这个师资队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包括传承创新优秀文化等等，完成这一系列的任务。这从大的方面来说的话，这个一流学科建设呢可以提升国家的这个核心竞争力。从小的方面来说，就是对于即将入学这些同学来说呢，学校也会进一步提升这个培养质量，包括就是扎实这个同学这个理论基础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包括培养这个中医药行业这个精英人才，紧贴社会，服务社会啊。 好，这是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情况哈。那么涉及到这个录取规则哈，今年有什么需要特别提示考生的吗？ 今年我们学校这个录取规则有一个最大的变化，估计是好多考生和家长就是愿意看到的，就是我们学校今年专业录取的时候取消了这个专业志愿分数极差。 太好了，大家有更多的选择机会了哈。 像往年我们学校的分数极差设置是比较大的，就是3111，就是如果考生填报这个专业如果是有失误的话比方说填报的这个专业比较高的话呢，可能最多就要减去6分啊，那样的话可能最后排序的话可能就会降了很多。所以我们在总结前几年这个录取的这个经验的基础上，今年就取消了一个专业志愿极差，就是考生和家长在最后填报专业志愿的时候就没有往年那么纠结了啊。然后但是这样出现这个专业录取出现实考分相同的情况下，因为取消了极差嘛，可能就会出现很多个这个实考分数相同。 对， 这样的话我们会按照这个高考的这个相关科目分数有一定的排序来进行比较。像我们学校这个理工类的话比较顺序就是理综、数学、语文和外语，文史类的话是比较的顺序是数学、语文、文综和外语。然后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是给考生提供几个建议吧。第一个建议就是建议考生和家长在填报这个专业志愿的时候要慎重考虑这个专业志愿不服从调剂啊，因为大平行志愿的话它是一轮投档，如果考生填报的6个专业志愿都没有录取的话，他又选择不服从调剂，这样会被学校退档。退档的话那样就只能走征集志愿或者是下一轮的批次了啊。第二点就是因为我们学校都是医药类相关的专业，所以建议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认真的查看这个就是教育部发布的一个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因为从这个专业的培养和就业特点来看的话，我们学校这个医药学专业色盲色弱和其他各类不能准确识别颜色的这些医药学专业都是不予录取的。同时呢我们不鼓励这个肢体有残疾的同学报考这个医药学专业。 这个体检是咱们学校自己出台的一个规定。 我们学校是严格执行这个教育部的这个工作指导意见，所以有需要的同学的话可以提前查看一下，这个是在那个我们学校的招办的这个平台还有这个阳光高考上面都有公布的。 一定要认真的检查一下这个是不是符合要求哈。好，我们再来看这个花语，他就是提出了这个近视眼的度数，他说有这个要求吗？孩子有一只眼睛正好是800度，这样可以报名吗？ 根据这个体检指导意见来第三部分的这个来看的话，如果矫正到4.8，度数超过800度的话，我们是不建议报考医学专业的。如果他度数正好看体检报告正好是矫正到800的话，这个同学是还能报考我们学校的医学专业的。 好，以上这是今年录取规则的一些利好的提示哈。虽然说咱们今年取消了专业绩差，但是还是希望咱们把那个专业调剂的那个给勾上，最好把您最喜欢的这个大学排在第一位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往年的在京的文科和理科的一个分数线和排名情况吧，给大家进行一个参考。 好的。根据前几年这个我们学校录取分数来看的话，我们一般是在这个录取一本线大概是在50分到70分之间啊。这个是参考前几年的，因为考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要单独看某一年的，因为某一年的话可能根据计划呀和当时这个情况的话可能分数会有波动。建议参考至少是参考15到17年3年的这个录取分数情况。然后这个 这是理科的。文科的话大概是在一本线上40分到50分左右啊。排名的话按照前几年来看的话，理工类大概是在排名进校的是在排名在7000名左右，文科是在1300名左右。可能因为好多同学报我们学校想学这个医学专业哈，医学专业的话那可能这个排名就是要更靠前了。像比方说理工类的话，可能排名大概需要在4000-5000名左右的话，有可能学上这个医学专业，希望比较大。对。 好，大明问了，中医药大学的中医实验班和中医的区别是什么？ 这两个专业都是我们学校这个5年制的本科专业，最后给的学历学位证书是一样的。它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它这个中医学实验班，它是我们学校在国家中药管理局和教育部下边实行的一个这个教改的项目啊，它就实行了这个家传跟师还有这个院校教育相结合啊，它加大了这个国学和这个传统文化之类的教育。这部分的考生如果想报考的话，我们是建议他家里有从事中医药行业的，这样的话 中医世家 对对对，他在假期的时候或者是课余时间的话可以去跟师学习啊。我们是建议这部分考生的话可以报考这个，但是如果在统招这边有计划的话，家里头有一些考生也会问说，如果没有这个相关的话，我们也是也是那个考生也是可以报考的。 好，您刚才还提到了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哈，那中医药大学也是肩负着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承哈，同时我们还要把我们的这个好的一个优秀的文化带到国外。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在国际交流层面哈，咱们学校提供了哪些利好的政策呢？ 是这样的，我们学校和30多个国家地区包括117所大学建立了这个合作关系。而且在俄罗斯、美国和澳大利亚都建立了这个中医中心，学校呢就是支持学生进行海外交流学习啊。同时在这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呢，就是我们学校的齐王国一班会有为期10周的这个生物和其他的医学的这个进行学习交流啊。 好，我们来看兔子他问了，刚才王主任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体检方面的一个要求哈，他说这个视力以体检报告为准吗？入校之后还会再进行体检吗？ 是这样的，我们在录取的时候还是主要看这个考生的他这个高考的体检报告，但是进学校之后呢也会进行这个体检的复检啊。如果考生这个在体检报告和复检就两次体检的结果有差别的话，我们学校会根据他的实际情况进行处理。如果确实考生有涉及到这个涉嫌造假的嫌疑的话，最严重的会退学处理的啊。所以希望还是考生如实的这个进行这个体检啊。 好，轻舞飞扬他是一名文科生，他说中医药大学的文科专业的特点是什么？专业可以报供文科生报考的专业有哪些呢？ 我们学校的特点的话，因为就是中医药大学嘛，所以说最主要的最主干的学科就是中医学专业啊。我们学校刚才也说了，中医学已经入选这个双一流学科，这个一流学科建设，包括也在这个学科评估里头评为 A+。所以说如果考生有志于这个从事这个中医药行业的话，还是可以首先考虑我们学校北京地区的啊。然后文科生可以报考的，之前也说过了，就是他可以报考这个中医学5年制，还有中医学5年制实验班和针灸推拿学，这三个都是医学专业。还有其他的一些非医药类但是也是跟医学相关的专业的话，可能包括这个公共事业管理、英语法学啊，这些专业 已经很详细了哈。好，那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王主任给我们进行的介绍哈。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继续欢迎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下一时间段呢，我们将走进首都医科大学，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教务处招办主任吴平吴主任，给大家进行介绍。那么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吧。 首都医科大学于1960年建校，是北京市属重点高等医学院校。2015年获批北京市人民政府、国家卫生计生委、教育部共建学校。学校校本部有基础医学院等10个学院、1个学部和1所研究院。临床有宣武医院等21所临床医学院，其中19所为附属医院。学校具有较强的学术发展与科研实力，现有8个国家重点学科、2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60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以及6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护理。 嗯 嗯、因为各大医院的对于护理的人才呢，它是非常的欠缺的。所以呢，我们本科的护理和专科的护理，他们的就业的前景都是非常的好。 嗯、 还没有毕业呢。嗯，都让各大医院呢都那个抢走了吧人 啊、哦， 嗯， 这就业趋向很好哈。 对 对, 对。 其实一提到这个护士，大家会想会不会就只有女生然后才能毕业之后当护士啊？一般想着都是、 嗯、 护士姐姐、护士妹妹什么的。那我们在报考的时候其实是男女兼招的吧？护理的专业。 对, 对、 哦， 我们是男女兼招的。但是报考的人呢还是女生呢多一些。 偏多一点。 对对对。 嗯、好另外老高还问了这个专业绩差方面是如何规定的呢 我们17年就取消了专业绩差。 嗯好。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哈。另外这个姨妈问了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的条件是怎么样的另外临床医学北京的排名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临床医学是我们的骨干的这个学科它基础的学习呢都是在校本部来进行比如像五年制的临床医学它是两年半在校本部学习呢基础课程另外两年半呢是在我们的附属医院进行实习和见习我们的附属医院呢都是力量呢都是很强的都各具有特色比如像宣武医院像友谊医院像这个朝阳医院同仁医院天坛医院安贞医院这都是我们的附属医院都是各具特色而且综合力量都是很强的。 哦那除了这个专业之外哈、啊、是不是其他的一些专业的学生都可以到这个附属医院去进行见习的工作呢 我们是根据那个专业的不同然后呢在分到各个医院去实习然后呢就是实习的时间呢也不一样但是各个专业它都有医院这个实习的这个环节。 哦那在就业中会不会有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般我们就是就业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个比例高吗 我们三级医院的本科的就业呢是50%左右因为他们都是在自己的就是等于附属医院进行实习那么如果是表现良好那么也会给各科的老师呢留下呢深刻的印象 好那这段时间是首都医科大学吴主任给我们进行了一个介绍哈另外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同学在继续的提问别着急我们广告之后会给大家详细的解答那么另外还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第三时间段呢我们是进行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个连线所以请大家这一时间段把您的问题赶快发送过来我们将汇总一下集中为大家进行解答好的一段广告之后精彩稍后继续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我怀念校园里的时光，想对你说，别嫌校园里的日子过得太慢，离开学校，考试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教育面对面，每年陪你中高考，让你我都能看见更好的自己。 小升初是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600余家，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小班组、中高考集训课程、艺考私人定制课程等。学大教育拥有多年的教师团队、严格的教学管理、浓厚的学习氛围、优秀的教育服务。学大教育，您身边放心的教育品牌。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107.3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继续我们2018年本科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今天邀请到的三所高校分别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大家有问题欢迎把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同时呢您还可以拨打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主持人姚迪在场外接听您的来电。好，那我们再次有请出首都医科大学教务处招生办主任吴平。吴主任您好。 好，主持人好。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今天咨询情况也是非常火爆哈。我们赶紧回答一下平台上大家的提问。如是我闻，他问了，想请问一下吴主任，口腔5年制的就业前途是怎么样的？ 口腔5年制它的就业呢，一方面呢就是可以那个升学，因为我们学校有20%的几率像推荐免试，然后考研究生，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呢就业，另外呢就是说还可以呢参加呢就是口腔医学的住院医的规培。 那么如果他填报服从调剂的话，会不会调剂到本科的护理专业呢？ 因为这两个专业的他的分数是有一定的距离的。我建议呢他还是根据他的实际情况进行填报。因为我们口腔医学的5年制，比如像在北京地区呢，每年的位次就是16年和17年的位次都是3700左右。 3700。 对对对。而口腔的那个位次排名呢是相对的靠后的，所以他还是根据他的情况来进行填报。那么如果是说他填报的不合适，就是有可能呢最后调剂到这个护理的这个专业。 好，Jennifer 如果是女生啊， 女生啊， 对对对， 好， 她要如是服从调剂，如果是女生，可能会调剂到护理专业。 那男生呢？男生的情况 是？男生我们在这个招生的章程里头，明确的就写出来，男生，他如果是服从调剂，就是他报的6个专业都没有满足，那么就会那个调剂到其他的这个专业。 好，Jennifer 问了，5+3一体化毕业后有规培证吗？ 5+3一体化在后3年转入硕士研究生培养。如果是考核合格，那么它是4证合一的，它可以呢，在毕业的时候获得呢执业医师证书、住院医规培证书，还有就是硕士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 好，那么最后我们利用有限的时间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今年学校的一个双培和外培的一个计划的政策吧。今年双培和外培计划主要涉及的专业有哪些呢？ 双培计划呢是主要是中医学、中药学和生物医学工程，另外还有生物医学工程还有一个高精尖项目。那么中医学和中药学呢，都是16个计划，和对接的学校就是北京中医药大学 啊，王主任这边。 对对对。生物医学工程和生物医学工程的高精尖项目是每个专业是15个计划，对接的学校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所以一共呢是62个这个双培的计划，这是17年的。 外培计划呢，17年是32人，那么是两个专业，一个是基础医学专业，一个是护理学专业，都是招生计划都是16个人。那么护理基础医学呢，国外的学校是英国卡迪夫大学，那么护理学呢，国外的那个学校是美国的匹兹堡大学。 嗯，好，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吴主任为我们进行的一个介绍。好，我们下一时间段走进中国政法大学，一起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中国政法大学是一所以法学为特色和优势，兼有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理学、工学等学科的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011计划和111计划重点建设高校，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直属于国家教育部，正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现有海淀区学院路和昌平区辅学路两个校区，学校设有24个本科专业，其中法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社会学为国家级特色专业，法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学校9个一级学科参评并全部上榜，其中法学进入 A 加档，并列全国第一，政治学排名全国第八，社会学、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取得较好成绩。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走进中国政法大学，邀请出中国政法大学招办副主任于瑞辰。于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 还有演播厅的吴老师、王老师，大家好，好久不见。 欢迎您。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咱们这个中国政法大学我们有怎样的一个独特的优势和特色呢？ 是这样的，这个社会上提起中国政法大学呀，一般就会想到另一个词，就是全国法学教育的最高学府。 嗯， 还有这个全国法学教育的执牛耳者啊，这些词的这个我觉得政法大学之所以能获得这样的社会盛誉，跟我们的法学优势和特色是分不开的。中国政法大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法学家、法学教育家团队，我们的法学涵盖了所有的二级学科领域和能触到的各专业领域，所以说是科班出身，有人这么说我们这个法学啊。当然呢，这个除了法学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文史哲、经管、教育、工学、理学等多个学科，呈现出一种叫法学闪耀、多科争妍的这么一种态势啊。这是我们学校的优势和特色啊。 而且目前咱们学校是多学科和跨学科这样的一种形式进行人才培养哈，所以说这个学科融合方面这个做的力度也是蛮大的，然后为社会输送了一大批人文社会的科学的高级的专门人才哈。好，这个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亮点哈。那么我们再来介绍一下今年这个招生专业和计划方面主要突出的表现在哪几方面呢？ 是这样的，在北京来说呀，我们今年的总体计划跟17年不会有太大变化。我们往年的像我们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验班，我们的这个涉外法学人才培养模式实验班，这些优势专业还会继续在北京投放计划。17年我们新增的像金融工程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还有网络与新媒体这专业也会继续在北京招生。 17年新增的这几个专业目前的这个学校学生入学情况怎么样呢？ 是这样的，我先挨个说一下吧。 好， 先说我们的这个金融工程专业。金融工程专业的全称呀，是金融工程程思维现代金融精英班。这个专业是由以前的经济学程思维班改来的啊，从17年开始按金融工程专业招生。我们多年来都与这个中国科学院大学合作啊，跟他合作。 然后师资啊，这个都是课程啊，我们共同开设。然后呢，这个班的学生有个特点，就是除了学一般的经济学之外啊，还注重理学课程，就是学生修完了相应的数学课程之外，还会单独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嗯， 然后也会这个很大比例的保研到我们的国科大去这个就读。 嗯， 啊，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创新点。 嗯，保研的比率大概是多少呢？ 大概总有到20%以上。 嗯，好。 啊， 嗯， 这是这个金融工程专业。 对。 还有一个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 嗯， 这个专业是法治信息管理方向，你可能乍一听啊，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这个就是一个理科专业，但是我们是个带方向的，我们是法治信息管理方向。这个专业呢，是我们跟最高人民法院共建的。 嗯， 啊，培养的是既有法学素养，又懂计算机技术知识和现代管理知识的复合型人才。5年授予工学跟法学两个学士学位。这也是这个适应现在法学这个司法实践领域大数据的要求来进行的，来这个来开展的一个复合型的新兴专业。 嗯， 啊，这是。 对，一说到这个信息管理，可能听众会想到是不是和大数据方面这个交流比较密切哈？会不会只能理科生报考？那其实文科生对这个专业感兴趣的话，也是可以报考的。 对对，是的，是的。 嗯，好，我们再来，这个，介绍一下这个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吧，这个也是咱们去年新增的一个专业了。 嗯，网络新媒体专业这个还是跟传统的，比如说传媒的这些专业还是比较类似，比较类似。这也是我们学校的在学校学科，就原来有个新闻学科，根据我们的这个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啊，这个我们的这个各种移动终端的不断的丰富繁荣呀，这个根据社会需求来新增设的一个新专业，叫网络与新媒体。 嗯， 啊， 好，刚才您还介绍到了这个法学涉外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个实验班，以及这个改革实验班，然后其实这个也是咱们学校的一个优势的这个专业了哈。可以简要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这个培养模式是怎么样的。 好的，这个我们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验班呀，就是社会上这个传统称呼的法学实验班。 嗯， 这个班也是我们的一个拳头产品啊，这是我们在全国最早开始实行这种模式培养。 嗯， 它这模式是6年本硕贯通培养，前4年的基础知识学习，后2年应用实践阶段，全程导师制小班教学，培养的就是实践型创新型的法律人才。这6年顺利完成以后，直接授予法律硕士学位。啊，这是一个非常受考生欢迎的一个班次。 嗯，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另外一个实验班？ 这是一个法学实验班。 嗯， 另一个叫法学，简称叫法学涉外班啊，全称是法学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实验班。这是这个模式呢，学制4年，学生在前3年完成相应的课程后，可以申请提前毕业。第4年在自愿申请的基础上呢，学校会跟杜兰大学有合作，然后送到杜兰大学去攻读 LLM 学位。这个班次除了这个将来出国的这些经历啊，更重要的是他在国内3年的丰富的大量的有针对性的这种双语教学。 嗯， 这是也是非常受这个考生欢迎的这个专业。刚才这两个班次啊，实验班跟涉外班啊，基本上是我们在各个省区录取的最高分。 嗯，好，刚才您介绍的这些专业，其实无论是在它的这个课程设置也好，还是毕业证书方面，以及未来的就业趋势方面，其实设置的都是还是蛮精致的哈。那么其实为社会也是培养了大批的这个法学方面的这个精英人才哈。那另外关于这方面，我们还具体做了哪些举措呢？ 我就想这个系统谈谈我们的法学人才培养吧。 嗯， 啊，是这样的。我想从这个3个方面谈谈我们的法学人才培养。第一个方面是我们的这个课程。大家都知道法学呀，是一门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一门这个动手性非常强的学科。所以呢，我们的课程也不单单是这种僵化的老师讲学生听啊，我们这个大量的去推广这种这个研讨式启发式 互动式的教学，用大量的实践课、案例课这个穿插在我们的整个的理论学习中啊，这样呢就这个实行一种道替一体、专能两益的这种理念，就是真正的打造我们学生的这种实践能力啊。不单单是在象牙塔中研究法学理论，还要让你这个放眼世界、放眼这个实践啊，探究式的、讨论式的、参与式的教学方式，这些啊都会这个极大的增加我们学生的这个积极性啊。这个我们在校生也反应也很好啊，这个改变了以往那种单纯的你听你说我听那种模式啊，大家参与性很强，学习的这个积极性跟这个学习效度也很高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根据法学专业特点啊决定了我们的授课方式，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我想谈谈我们的出国的问题啊，就是国际化培养啊，这不单单是出国拿学位的问题啊，这个我想谈谈我们的国际化培养。政法大学呀这几年呀努力的打造这个以高端国际合作为特色的这个国际化培养模式啊，我们去推进本科生国际交流的批量化和常态化，比如说我们的各种中外联合培养的新模式啊，我们的海外实践基地呀，我们的各种联合实习项目，还有我们的大学生国际学术论坛，还有我们的暑期小学期等等啊，都是为了丰富我们学生的国际化交流能力，这个提高我们学生这种国际化的意识啊。我想在这儿这个也是插播一个广告啊，就是比较受我们本科生欢迎的一种这个国际交流的国际联合培养的新模式，叫3+1+1模式。 嗯，这个模式是怎么样的情况呢？ 是这样的，这个模式啊，第一个三啊，我们是跟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合作啊，第一个三是在校内，在这个北京啊，学习3年的课程以后啊，然后通过选拔到英国这个高校去读1年啊，完成课程以后啊，同时拿到我们跟外方的2个本科学士学位， 嗯， 然后呢，顺利拿到这2个学士学位的人呢，可以直接被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录取为硕士研究生， 哦， 再加1+1，啊， 所以是3+1+1， 对，这是一个本科生非常喜欢的这么一种模式啊，但是我要补充一点是，中国政法大学有各种长期、短期，从几个周、一个学期、一年到这个一年多不等的这种交流项目啊，拿学位的不拿学位的啊，但这些呢都是在入校以后进行申报的，在遴选啊，这个也避免了你这高考的时候啊，好多人这个比较盲目的选择，也盲目的追求那种国际热啊，这个也是给这个学生入校以后给他一个理性的思考的空间，来公平的来再次角逐，来获得这个出国的机会。 嗯， 这是我们的国际化。第三方面呢，我想谈谈我们的这个实践教学。刚才说过，哎，我们的这个法学专业呢是一个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专业，所以呢，我们的课堂教授课堂理论教授之外呢，我们会安排大量的这个学生实践。我们安排了这个叫同步实践教学平台这种教学模式啊，我们建立了包括那种有几种教室，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幕墙式的多功能视频教室，这个教室能实现我们跟签约的单位地方的法院、检察院啊，法院能实现每天上下午各远程直播一场地方的庭审， 嗯， 老师带着学生看。这是改变了以往的人道案例、机械案例这种模式啊， 而且节约了 活生生的案 子， 大家来看，老师领大家看，看完了我们进行评论， 嗯， 啊，这是叫这个幕墙式多功能视频教室。另外我们还有这个审判案例卷宗副本阅览室，啊，就是各地我们征集上来的、经过保密处理的这种案例、真实的案例、真实的卷宗，也是第一手的、非常鲜活的司法前沿的资料。我们来进行这个让学生让案例课来阅览啊，这也是改变了以往僵化的那种人造案例啊这种教学模式。另外我们还有这个模拟法庭呀、模拟仲裁庭呀、等等等等的这些实践教学平台啊，以这个为代表的这个实践教学平台这个实践成果呢，获得了我们的国家教学成果的一等奖，这也是一个这国家对我们这种同步实践教学模式的 一种肯定吧。啊，关于法学人才培养，我就想说这三方面的这个特点。 好，我们学校也是引进了很多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些技术哈，服务于我们的学生，为我们这个课堂学习方面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哈，可以说硬件方面也是非常的有实力了。嗯，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录取规则方面吧。今年录取规则有哪些是想要重点提示大家的呢？ 我重点说几个事儿吧，啊，就是这个调档比例的问题啊，这个经常有人这个关心，你们提档退不退档呀？ 嗯， 只要你是服从调剂，而且体检，没有问题。我想插一点啊，也经常会有人问，哎，政法大学的是不是一个这个按公安类呀，或军校那种路啊？体检非常严格呀。啊，我们其实就是一所普通的多科性的这个大学啊，归教育部管，所以呢我们的体检呢也是按照教育部通行的体检办法去执行的。 嗯， 啊，这个需要大家需要注意啊，把这个误解排除了。就在体检合格在和这个服从调剂的情况下，我们提档是不退档的。 嗯，提档不退档 啊，这是第一点啊。另外就是还有几个误解，就是说男女比例啊，政法大学所有专业都不限男女比例啊。文理科啊，我们文理兼收，好多理科生看都不看，直接政法大学走了。 嗯， 啊，他们这个一直有误解，因为我是那，其实我们学校是文理科是一比一，文理兼收。 嗯，由于时间的关系，然后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同学可以拨打招办的联系方式哈，您可以公布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 嗯，好，是这样的，我们的联系方式是有个总的咨询电话，是5890-9122，5890-9122。我们在高考后也会开通专门针对北京市的咨询电话，这个大家到我们的中国政法大学本科招生信息网上去查询。 哎，好，这段时间也再次感谢于主任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 哎，行。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出北京中医药大学和首都医科大学的两位招办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招办的联系方式，给考生公布一下。王主任，您这边的联系方式是 6428-6231，然后各位考生也可以通过那个招办微信，还有我们学校招生信息网获取招生相关信息。 嗯，好，吴主任，您这边。 嗯，我们的联系方式咨询电话是8391-1084，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微博。然后那个关注我们学校。 嗯，好，也今天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另外呢，明天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把您的问题提交到我们的后台教育面对面 RBC。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这里是教育面对面，明天5点半我们不见不散。那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我怀念校园里的时光，想对你说，别嫌校园里的日子过得太慢，离开学校，考试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教育面对面每年陪你中高考，让你我都能看见更好的自己。 招生处是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二中教育集团，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 从财经到教育，别人看我走的是一条跨界之路，其实内在的逻辑是一样的，一切需要开花结果的路一定都是漫漫征途，不会有捷径可走。从小学开始聆听陪伴你成长的每一步。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大家好，我是张征。美国的名校是越来越难进， 我是个旅行爱好者，走过世界很多的地方，因此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并对人生也充满了期许。大千世界，有梦想就有希望，我愿帮你将梦想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让它开花结果。 大家好，我是景天。今天家有儿女，我们和您说说孩子进入青春期，父母和孩子如何构建。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一对一